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 咪头先讲呢个即系谭志图嗰首原诗咧吓。咁當然咧，即係我自己嗰個睇法就係梁啟超寫嗰個係要歌頌呢啲即係嚇無論係走或者留喺度啊，即係都係好偉大嘅嚇、啊。你即係鬥爭嚟噶嘛？呢個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噶嘛？政治抗爭係大義啊嘛，係咪？咁梁啟超嗰首詩《望門投子思將劍》。咁呢個張炎係東漢人，杜根都係東漢人，杜根你一樣係俾人處死，但係咧個執即係個嚴即係執法嘅人放咗佢嘅，佢所以未死，所以佢嗰首詩就話嗱呢兩個情況同我嘅情況都唔同，我就真係死撚咗啊！佢嗰把刀架喺我呢度，你喺獄中，你明知跟住就拉出去呢個菜市口度斬你個頭噶啦，我自還刀，我自還刀就咁解啦，向天笑係嘛？咁即係三種唔同嘅情況嚟，咁但係呢個係一種鬥爭嚟。咁第二首詩嗰個咧就係真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佢係有自己有一啲，佢唔係悔罪，而係承認自己有罪。但係呢個係大義，但係我係為咗佢犯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後來嗰啲即係所謂公民抗命嘅其中一種，啊，即係又係咁咯。你呢個係惡法嚟噶嘛？你話係犯律，但係你係惡法嚟噶嘛？係咪？屌你啲非法集結啊、暴動罪，全部都係惡法嚟噶嘛？係咪？咁你抵抗惡法就係要咁樣噶啦，係咪？咁所以而家將呢啲所謂流亡海外同留喺香港嗰啲人，係咪？即係形容為去流肝膽兩蚊雷。又不是很符合港情的、一留下在那裡就不會去死，亦不忍想去死，走的，即是你康有為梁啟超，他真的可以翻船頭，跟住又可以啟發到這個屌你咩即係革命黨人去推翻滿清，咁你都有個結果，你都有個結果，平復咗。即係呢個即係兩千幾年嘅，即係呢個帝制係嘛？變成共和。咁雖然喂，屌你咩呢白松啲年，即係109年啦嚇，應該講係嘛？其實中國都係屌你咩啫？喂，都係冇民主啊嘛，係咪先？係嘛？咁你國民黨統治中國嘅時候，喂個時間又唔係好長啫嘛，係咪？即係嚴格嚟講。你要到北伐成功，係嘛？電刀南京，係嘛？先有一段相對即係嗰個真正統一嘅時候，咁你叫國民黨統治，屌你乜跟住就共產，國民呢個日本仔打撚到嚟，又打撚咗8年，係嘛？好啦，8年抗戰勝利，係嘛？其實就屌你咩？人哋美國掟撚咗兩個原子彈，你先勝利啫，係嘛？咁好啦，嗰個係慘勝，勝利之後，如果共產黨叛亂，係嘛？又打內戰，係嘛？ 咁你國民黨頂唔住啦嘛，係啊，咁你話你喺呢三十八年，由1912年開始到1949年呢38年，邊有一日屌你老母太平過？邊有人真正做民主過咧？你話？ 嗯。 好啦，到咗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治，撲街啦，係咪？屌你老母就一黨專政啦，係咪？咁又屌你老母七十年，係嘛？咁其實喺台灣1949年。至到呢個而家2000年，係嘛？呢70年嘅時間，喂，都有一半嘅時間係一個威權統治底下嘛，係嘛？你要直到1988年，其實嚴格嚟講，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跟住即係呢個國民黨搞政治改革，面對呢個即係洶湧嘅民主浪潮，係嘛？搞政治改革，係嘛？跟住李登輝做第一任嘅民選總統，咁你呢70年都係得一半，仲係得2000多萬人可以享受到而家嘅所謂民主政府。咁所以你睇翻啲歷史，你再睇翻香港，香港本嚟就係話，大家覺得啊，就算我唔係全面直選，係嘛，行政長官唔係選出嚟，咁我哋繼續可以過一啲自由自在嘅生活，係嘛？冇人理鳩我。啊，法庭咧就係一個獨立審判嘅地方，係嘛？人權得到保障，咁好多人都接受咗噶咯，係嘛？咁所以喺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我哋搞咩全民制憲啊？咁嘅公投，即係嘥鳩氣喎。嗰、那個就真係鼓動風潮，造成自勢、自覺國他嘅啫喎，係冇成果喎。屌你老母，真係係嘛？他2004年就釋法，屌你咪就等你2007、2008補雙補選，2007年就出個人大決定，等你2012又補雙補選，屌你自己違反基本法係嘛？到2015年又整個831決定，屌你咪搞撚到咧就係個政改又過唔撚到，跟住又係冇民主，咁而家係延遲埋個選舉，甚至乎係可能冇選舉係嘛？完全就係一個咁嘅倒退，除咗政治上咁嘅倒退之外，仲不斷咁發咗癲咁樣去拉人，趕住曬你啲反對派，連嗰啲最撚溫和嘅民主派都一樣要屌你啦，俾逐個俾人拉。即係我講呢啲嘢咧，其他嗰啲人係唔使會講噶啦，我即係將個背景同埋係咪？我哋自己親身嘅經歷話俾大家聽，係完全冇希望。所以你要想到一件事很悲哀的人是很脆弱的，你有多偉大的情況，你要想到打你又不理會他，惡又不理會他，法律又任他解釋，你不肥佬黎，你今天低估了共產黨嘛，你才會有今天，是不是？屌你說句難聽一點，是很悲慘的，是不是？見到真的，屌你他真的我老婆啊，我好咧憎佢老嚟，但我見到佢俾人咁樣屌你，乜鎖撚住，好似五花大綁咁樣，我又同情佢喎，屌你咪啫，共產黨你唔應該咁樣做喎，係咪？嗱呢個就我太太個講法，我太太講得好清楚，我好撚憎佢，即係幾乎搞到我家世，屌你老母，啱唔啱？咁好啦，但係俾人咁樣綁撚住，你乜撚嘢意思嚟嘅？佢會走咩？啊？你整個政治機器已經屌你老母，已經好撚快就向共產黨學習，連啲懲教人員、警察、法庭，屌你老母，公務員，喂，變咗成咁撚樣喎！而家係你明唔明啊？你喂嗰、那個要揾即係咁樣鎖撚住佢全身，呢、這個係邊個主意咧？請問五花大綁式啊，跟住有腳苗嘅啫喎，乜撚嘢重犯咧？仲有而家初步過嗰條控罪係7月1日之後啊！對於7月1日之前，唔撚覺得佢勾結外國勢力嗰陣時，佢勾結外國勢力最撚熱鬧嘅時候，係咪啊？咁但係嗰啲唔覺得啊嘛，可能係咁係咪？咁7月1日之後咩咧？出談，屌你咩？開直播係咪啊？屌你咪同啲外國議員，屌你咪做節目，咁又勾結外國勢力噶咯喎！嚇撚到我而家台灣都唔敢接受台灣嗰啲記者訪問，屌你！屌你勾結境外勢力，係咪咁咧？係咪會咁咧？屌你有乜荒謬都冇人有，係咪啊？咁但係佢都算求人得人啦，屌你咩？而家即係睇到佢咁，好似我啲妻娘咯，我哋都同情佢啊嘛。咁但係佢好撚威噶嘛，而家其實嚇，你知唔知啊？屌你國際上，喂喂， 屌你咩英國啊，外相又出聲，係咪？美國副總統、國務卿係嘛咁嘅層級嘅大佬啱唔啱啊？屌你咩真係不撚都抵啦，係咪？你譚志同仲要我哋啲後人，好似我哋啲戇鳩讀書人，我哋崇拜佢啫喎，屌你老味係咪啊？佢就係俾人斬頭啊！北京 蔡氏口， 喂，屌你啦，係咁俾人斬頭啊，大佬係嘛？咁你？即係相比之下，嗰班年輕人咁點評啊？咪仲撚慘係咪？即係起碼你都仲喺歷史上，或者而家喺成個國際社會裏邊，屌你係英雄嚟噶嘛？係咪？屌你，你真係民主鬥士啊！呢個係嘛？咩李柱銘啊？屌咩李陳方安生啊？即係早期呢啲係嘛？全部都係嘛？同佢冇得比噶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佢咁收落佢係嘛？咁可能佢啲朋友屋企人就會覺得好淒涼，係嘛？連我屋企我太太好撚憎林志英嘅，屌你有一次喺酒樓度咧，福林想揾個茶壺灌水灌鳩佢嘅，係咪？但係佢都即係睇到都即係覺得好，即係好撚憤怒，即係點解要咁撚樣咧？咁你可見屌你諗呢個咁嘅政權真係～喂，成部機器個運作而家係屌你啦，咪即係幾撚整齊啊？你話係嘛？迅速全面屌向共產黨學習，係嘛？泯滅人性，基本上就係即係特別肥佬禮咧，我唔會同情佢嘅。我話俾你聽，屌你啦，你個即係坦白講係嘛？即係你每個人係嘛？你自己所做的事係嘛？你以為你做的事負責就冇得傾嘅。喺一個咁嘅局面底下，你根本係低估咗啊嘛，係咪？你仲以為屌你老母，你真係做英雄係嘛？你低估咗呢一個政權啊嘛，大佬。咁你要為你低估呢個政權去承擔責任個邊？但係我哋嗰班細路係滿腔熱血，屌你老味啫係嘛？希望改變香港咁撚樣係嘛？十幾歲都要亡命海外，點解冇人去講呢啲咧？係嘛？點解十幾歲要亡命海外？你話俾我聽，最早嗰個就係李善儀，都未夠稱，係嘛？而家都係仲喺台灣，屌你咪一流落喺邊，係嘛？而家又有個細路女，係嘛？去英國要求尋求政治庇護，佢男朋友就俾人開槍嘅，開你唔槍俾人。中撚完槍就俾人告嘅，乜撚嘢政權啊？呢個係即係我每次諗到呢啲嘢，我就真係好撚興嘅。你明唔明啊？十幾歲啊，點解會流亡海外啊？屌你老母，你有冇人性啊？你林鄭月娥，你呢班差佬有冇人性啊？咩事十幾歲就要流亡海外？做撚咗啲咩嘢啊？ 多謝曬。